欢迎来到学人沙龙。有些电影呢散场之后总是令人困惑的，究竟是不是会有人看得明白的？为什么这些电影有人会深受感动，有人呢就毫无共鸣？艺术电影的存在似乎永远伴随着这种落差，它的成本可能有高有低，形式呢也都未必主流，但始终有人坚持制作。我们今天讲一下艺术电影，明明先介绍下我的拍档。右手边有艺术家黄丽欣 Cam，左手边有导演黎宇文 Morris， 同埋视觉艺术家李思宇 Alpha 嘅。各位啊，大家咁凝重嘅，点解？因为讲艺术电影系要戳翻呢个模出嚟系嘛？ 绝对系啦。 等大家唔明 白。咪系咯。 咪艺术电影系一个好好嘅 term， 因为咧呢个 term 咧系一路用啦，但其实一路咧又唔知道点用嘅，即系意思系咧唔知讲紧啲咩咁样嘅。即系我哋成日通常用得最多嘅时候就系再后生啲嘅时候啦，我用再字啦吓，即系我哋都后生。再后生啲嘅时候就系嗰啲睇唔明嘅电影嘅时候，我哋就话啊嗰套系艺术电影嘅咁样。但系到大嗰啲就发觉，我其实都应该系有啲定义或者分界线嘅。咁所以今日即管讲下咁样咯。Morris 系咪艺术电影嘅爱好者先？ 点讲咧？即本来电影就系艺术嚟噶啦，咁点解又会分咗咩叫艺术电影呢？咁其实都疑惑嘅。咁我哋即系开始谂嘅时候咧，啊，究竟自己第一套睇嘅算系艺术电影系咩咧？咁你细个一定唔知噶嘛，睇咗即系，学你话斋，即系可能唔明嗰套就 系， 系啊，即系唔明得嚟咧，但系你嘅印象可能系留到依家，你都仲记得某一啲画面啦，某一啲情节，某一啲声音。但是其實佢講咩咧？你當時真係唔明嘅。咁而家即係調翻轉睇翻啦。而家我哋就即係大個少少啦。咁我哋就睇翻轉啊，原來嗰套戲本來佢未必係所謂我哋而家定義藝術電影，但原來佢有某一啲成分咧，係令到我哋係諗多一啲啦，好似行前一步啦，係對自己要反思多一啲少少嘢。咁可能嗰啲就係藝術電影啦。 Alpha 咧， 其實細個嗰陣未識。要定義為到底是商業定是藝術電影，但是總之就是會覺得特別唯美的畫面，然後覺得看看那個感覺，是覺得好有 feel， 好唯美，好靚啊！咁其實原來再大啲識得分嗰陣先知道，原來自己中意嗰啲都係偏向係藝術電影，但是真係明確記得係邊一套第一套接觸就未必好記得清楚，可能是岩井俊二的《青春電話物語》咁。 我第一套覺得睇緊藝術電影都係岩井俊二，可能女仔會覺得男仔會秒我哋啦。 你哋係文青啲啫，早啲文青。 咁跟住我係睇一套叫《夢女人》嘅，即係短啲嘅。咁跟住就講三個精神病人嘅咯。咁細個睇嘅感覺就係同我平時睇嘅電影係完全唔同啦。即係佢其實有好多都係冇交代好清楚個故事劇情啦。咁跟住你又真係唔明啦。咁再加埋再細啲，唔係好明白，點解會咁樣去做嘅咧？咁點解即係同我正平時接觸嘅人好似唔同咧？咁有好多唔同嘅嘢，你就會覺得嗰樣。樣嘢應該係另類啲，係一樣藝術啲嘅嘢咁樣咯。 你哋全部啲文青嗰個成長咧，都早我好多因子。我細個括住，我大學時期咧，我以為藝術電影呢個 term 咧係為咗王家衞而作出嚟嘅，即係我只係就係我睇唔明啊，套套我都睇唔明咁樣啦。咁但係追溯翻整個學術史咧，就係話其實原來1920幾年左右，即係20年代，其實。在華文已經開始引入藝術電影的這個說法，其實就是講緊一些係咯非主流啦、非商業啦，即係比較主導文化或者藝術風格的一些電影就叫做藝術電影嚇咁。咁而呢樣嘢咧，我覺得一路嗰、那個因為呢個咁樣嘅定義其實都比較廣泛，導致到咧使用上就開始大家越嚟越模糊啦。即係日常大家會就咁講就係、是、有啲片叫做文藝片或者藝術電影，但係事實上。究竟乜嘢係藝術電影呢？那個界線其實又好似隨住時期歷史會有啲轉變咁 樣。大家都分享過大家第一套覺得自己睇過嗰套係藝術電影啦，或者我哋稱之為文藝片啦。咁我回想翻咧，我第一套真係睇唔明，但又好深印象嘅咧，竟然係史提芬史畢寶嘅戲喎。好神奇， 是不是侏羅紀公園 的？唔係嘅，我就真係年代比較早少少。我第一套入戲院睇嘅史提芬史畢寶嘅電影咧，係《第三類接觸》。咁佢首映嘅年份係1977年。咁我可能係遲一兩，因為嗰陣時好興二輪片嘅香港都，即係可能我唔係真係77年睇啦。嗰陣時真係好細啦，可能大概我已經大概我6、7歲。咁我爸爸帶我入去睇， 哇嚇死我！即係嗰套戲其實咧好多你可以當經略片睇，因為好多好神秘嘅嘢係去到最尾嗰一幕咧先至揭曉，哦，原係外星人第一次嚟地球嘅接觸。咁但係點解我又會覺得佢係藝術片呢？因為同《小丑》一部本身嘅，譬如《大白鲨》，其實係好 commercial， 好唔同，因為佢好多留白、好多空間，唔講俾你聽發生咩事，亦都唔話俾你聽究竟嗰啲燈光嗰啲出嚟嘅係鬼啊，即係佢嗰啲嘢一定係外星人咧。但其實後面你慢慢 figure 到啊，唔係嗰啲鬼神，係一啲外來嘅接觸嘅嘢，你唔明嘅。咁其實佢完全冇所謂嘅刺激嘅劇情啦，係任何都冇嘅。嚇，好神秘嘅。咁我後屘再回想翻，無論佢嘅配樂嗰類嘅嘢，都同佢後屘所做嘅 commercial 嘅電影，即係《奪寶奇兵》啊嗰類，係非常非常之唔同。咁我覺得，我睇完呢套戲之後，我覺得可以定義為我第一套喺戲院所睇嘅藝術電影都不為過喎。雖然係史蒂芬斯一部， 但當中有兩個關鍵詞嘅，就係一咧就係我哋一路喺度傾偈就係睇明，另一個咧就係相對於商業電影，好啦。藝術電影是不是一定要看明白我們先搞定這個先 我覺得沒得完全看得明白的，因為其實它不是很直白地講完整個劇情出來，所以看不明白那部分它是特意的，就是令到觀眾有多些空間去自己去腦補一些它沒有說的內容啦、含義啦，或者是去想觀眾自己去思考譬如是思考人生、思考哲學啦，令到你深層一點，就是內化一點咯件事。 我其實諗緊有時佢嗰啲留白或者係可能係 open ending 嘅，係咪真係有一個標準嘅答案係佢唔話俾你聽啫？定還是個導演自己都係開放式，未有一個好定論嘅絕對嘅定論嘅咧？ 係因為留白首先留白有兩個概念嘅，第一個概念就係你睇唔明啫，即係佢個懸疑擺明佢係懸疑嚟嘅啫，只不過懸疑你睇唔明就當係佢留白啦，咁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啦。另一個可能性就係剛才 Alpha 講，就係話係咪導演專登去開放咗嗰個故事線，令到你未必要跟佢嘅説法。嗱，咁呢個就產生咗一啲我哋要理解藝術電影嘅時候，需要你理解翻個脈絡啊。就係其實藝術電影咧，因為佢係相對於可能係商業電影嘛，剛才講，咁所以有陣時咧睇唔明，可能係其中一個面向，因為佢可能喺風格上。或者形式上，佢需要去發掘多啲。但其實有一類相對於商業電影嘅藝術電影咧，係行社會寫實嘅，即係話佢係針對緊社會事件。社會事件嘅意思可能有啲社會嘅議題啦，可能關於一啲叫做對於勞工階層嘅關注係嘛，或者一啲環保議題。咁呢啲全部都係涉及社會性嘅。喺呢啲嘅題目裏邊咧，其實我哋又少啲睇唔明嘅。是吧，只不過他又真的不賣錢，所以呢他就是相對於商業電影的藝術電影，其實都有一系列的電影是這樣。 其實那些是即有時候我們鹹淡水交界，即其實他都是講一個故事，即你可以當它劇情片看，但是他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會看的時候，我們覺得、他偏向是所謂藝術性高一點呢？可能他就是剛才我們剛才討論了很久的留白，究竟是我們看不明白，還是導演刻意去留一些空間給大家去想像呢？我相信如果好的這一類的電影是導演刻意去擺了一些位置，是讓大家去自己去感受，因為他可能覺得例如一些社會寫實的一些議題，其實大家的感受會有不同，雖然那些故事可能大家都會接觸過，但是大家的看的角度呢，他的理解他就不希望有一個他定出來的所謂的角度，而令到觀眾去自己去反思一下，如果即是我曾經遇過這個情況，或者我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我會是怎樣去抉擇呢，或者怎樣去選擇呢，那這樣就跟我們一個平鋪直敍的劇情片就很不同了。 是是劇情片，因為劇情片是我想是商業片裏面比較我哋嘅重心啦，即係尤其是有啲劇情類型化之後，就變成有類型片添。咁我就好肯定噶啦，嗰啲類型片就唔係藝術電影噶啦，即係例如警匪啊、恐怖片啊、喪屍片啊嗰啲就應該就唔係啦咁。但係呢個藝術電影出現咧，如果係翻翻個歷史電影史嘅脈絡，其實亦都係相對於另一個對立嘅，就唔係商業電影，但係佢又好似係代名詞，就係、是、其實係荷里活電影。即係相對於荷里活電影係啦，就係、是、一個主流啦、商業啦，因為係。廠片廠商制，然後的歐洲電影，尤其法國電影，咁呢一個咧，其實好影響住我哋去理解藝術電影個定義嘅。點解我哋覺得藝術電影咧，好似好風格化、好作者論、好即係睇唔明？其實其中一個印象咧，係嚟自於法國電影嘅。咁而法國電影呢樣嘢，其實就係好講求緊個作者本身去產生一種風格嘅效果。 係咯，喺佢二十世紀初，法國有個政策就係應該係對抗啊嗰陣時嘅荷里活電影啦，就唔想佢哋有文化入侵，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希望去排除咗佢哋嘅文化太多影響自己嘅國家嘅文化啦，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多啲嘅資助，因為其實你藝術電影你真係唔係好賣錢噶嘛，咁你。但係拍電影是一個好投入資源的一個工業啦，咁所以佢係政府是有資助，令到自己的文化可以繼續去維持到咁樣，就成為咗呢個藝術電影咯，就拍即係唔同咗商業類型的電影咁樣咯。 呢一個亦都係我哋研究文化政策的學者成日都講，即係喺世界各地有唔同的文化政策模式啦。咁你會發覺咧，法國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其實佢好主導性嘅，因為佢好知道咩叫法國文化，因為佢個文明好似好整全同埋可以講到出嚟。咁然後佢就要好保護呢一個所謂法國精神或者法國嘅文化性咁樣。咁所以就用保護。另一個喺亞洲嘅例子就係韓國，韓國亦都係一種好係會主導政府主導咗一個叫做啊韓國嘅文化產業咁樣。咁呢樣嘢就會導致到佢哋好似容許咗一啲空間。去做出一些所謂好佢哋有國族性嘅電影，咁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呢、這個法國式嘅藝術電影就慢慢產生咗。咁但係更重要嘅就係裏面有好多大名咯，即、就、係、是、我諗我細個嘅時候咧學電影就係、是、其實新浪潮係大家都會一定會接觸噶嘛。而新浪潮其實就係我其實其中一個藝術電影嗰個印象嘅來源啦。係。 嗰時我記得是杜魯福啊、高達講出嚟就高達係咪無形嗰、那個？ 又高達啦， 但唔係係嗰個高達，Beatles 嗰個高達。咁跟住都係覺得哇好型啊！我哋啲電影即係好似好多跳接啊，有好多鏡頭都係平時唔會用啊。咁跟住特別讀藝術嘅時候，你覺得你唔睇翻幾套，你係唔好意思出嚟同其他人 hang out 啊咁樣。 即係但係睇嘅時候都係好多迷茫。 係啊，冇錯。 即係點解我要睇住個咖啡喺度轉？睇咗幾分鐘嘅咧，即係嗰個迷茫都係好大嘅。 好係㗎，因為其實即係我哋學電影啦，所謂一定會接唔多唔少都要接觸一下呢一類嘅電影。我都幾記得我第一套喺學校咧，我哋有一課叫做電影欣賞。咁第一套播俾我哋睇咧就係套法國片咯。就叫做 Heart of Winter， 咁中文就叫今生情未了。咁啊，嗰套咁嘅片俾我睇咧，即又唔係我哋熟悉嘅嗰啲大名啦，即其實我哋唔識啫，人哋都出名嘅。咁啊睇咯，咁睇完之後，哇，即好有一個印象喺裏面嘅。點解咧？嗰陣時咧，其實最吸引我咧就係個女主角好靚，就係 Emmanuel Beard。 嗱 後屘即呢個職業特工隊第一集嘅女主角。係啦，咁但係佢就好後生，當年咁佢飾演一個小提琴家嘅，就是、拉小提琴。咁另外男主角就係一個復修小提琴嘅，咁另外仲有一個男配角咧，就係啲 agent 幫佢哋嘅。咁就係講一個三個人嘅感情關係。咁一個就好 ，The Heart of Winter 就係形容嗰個復修小提琴嗰個人咧，就好鬼 cool 嘅，好唔識得表達自己，但係唔知點解咁 cool 咧，吸引到個女主角去注意佢。咁就係講一個咁嘅三角關係，但係用一啲好沉澱嘅手法啦，即係完全係一個成人世界嘅感情世界啦。咁當然我其中除咗女主角好靚之外咧，咁就係佢音樂啦。佢就啱啱因為佢個音樂家就叫用曬阿 Morris Vervell 嘅音樂，拉威爾嘅音樂。咁啊 Morris 同我英文名一樣，所以好記呢個，所以記得啦。係啦，咁就對呢套戲特別有印象。咁後屘再睇翻，哦原來真係好出名嘅，攞曬啲海撒獎啊，又攞曬啲獎。咁到而家都好多時咧，周不時就會。翻做啦、復修啦、去影啦，咁就覺得原來佢哋講嘅即係愛情，雖然佢其實係一套愛情片，佢係咁樣當，但係佢哋講法國人、法國導演或者呢一類嘅人講嘅愛情，同我哋一般所睇嘅劇情片、愛情片嗰、那個表達好唔同。 所以話咧，藝術電影咧可能睇唔明，但係選角真係好重要。因為 Morris 咧都揾到套電影裏邊咧最欣賞嘅女主角，翻嚟再繼續傾。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下藝術電影明唔明咧？其實藝術電影嘅明唔明咧，有多時候咧，可能係要跟一個導演去睇，即係咧佢係一個系列嚟嘅。即係如果你第一套唔明，但係你覺得有啲感覺，有啲好感，咁可能你要追個導演去追落去。因為剛才講到，其實其中一個我哋話藝術電影嘅來源，可能同整個 無論是新浪潮定係還是即係法國電影，以至於作者論電影嚇有幾重要。所以跟作者有幾重要嘅渠道去認識藝術電影。 係啊，好多譬如藝術電影咧，都係你睇翻佢導演咧，都係比較掙扎嘅，即係唔一定佢個佢通唔係話生活好掙扎，唔係話好窮嗰啲好掙扎啦，係佢個思想都幾掙扎。即係譬如佢可能曾經係讀過藝術啊，跟住又覺得自己做唔到啊，咁跟住就拍埋電影啊，咁總之係中間有好多究竟我個人生應該去邊個方向咁樣咯，咁所以就會又諗好多哲學嘅嘢啊，即係譬如阿 David Lynch 啦。啱啱今年過咗新嘅大衛連節，咁咧佢喺拍佢嘅第一套電影嘅，佢本身係讀藝術啦，咁佢拍佢第一套電影咧就係擦紙膠頭，咁就係一套非常之光怪陸奇嘅電影嚟嘅，就係講一個頭一個人，佢就同老婆生咗個 B B 啦，咁跟住個 B B 係一隻怪物，好似異形咁嘅怪物，咁跟住佢個人又唔知點解個頭係變咗，即係可以去工業嗰度做咗個擦紙膠，所以就叫擦紙膠頭。咁跟住後屘，總之佢個 B B 點樣由子宮出嚟，跟住最後佢想殺死個 B B， 即係成件事講出嚟已經覺得好離譜，跟住又好黑暗啊，好荒謬啊。咁其實同佢個人，佢本身佢嗰段時期咧，佢都係有咗 family 啦。咁佢亦都離婚，咁跟住即係同太太就叫做和平地分開咗，咁佢就繼續佢套電影係維持咗六年嘅，拍先至六至七年啦，先拍完。咁所以其實佢同佢自己本身嘅經歷都好有關係，對於佢對於人嘅疏離啊，工業後工業時代啊，咁跟住對於有好多人生嘅過程嘅轉化嘅焦慮，佢都會喺個電影裏邊講咗咯。 呢個都好經典嘅，即係一個作者論嘅導演，佢會有一個恆久主題嘅，即係可能例如無論大衛連節，可能係對於夢啦、對於潛意識啦、對於人嘅疏離啦等等啦。咁而同時間呢啲電影又會影響住商業電影嘅，即係商業電影通常會戲約裏面好多嘅情節啊，會去攞嚟即係玩啊咁樣。咁但係的確，我覺得呢個例子就係講到其實當有作者論嘅呢個說法嘅時候，其實導演與藝術家嗰條界線咧就開始越嚟越模糊，有好多同藝術相關的電影，因此就會出現，令到我哋覺得啊，佢真的是藝術電影咁樣。 我自己近年都有跟開一個電影，咁電影導演，咁佢就叫做呢個魯賓奧斯倫啦，其實是一個瑞典嘅北歐嘅導演。咁我喜歡佢的原因是佢的風格其實都幾毒舌嘅，佢即係啲對白啊，或者佢有啲暗黑，但係又係更加多係諷刺個社會嘅各種嘅議題咯。即係譬如話佢第一套攞咗呢個金鐘女獎嘅就係呢個 The Square， 就係方寸見人心，其實就係關藝術事嘅，就係個主人公其實係一個美術館嘅首席嘅策展人啦。咁佢裏邊做緊一個展覽，就喺個美術館外邊有一個 square 嘅方格，咁就係、其實係宣揚緊一啲大愛嘅，即係要道德啲。咁當然就係反映緊當時嗰幾年裏邊歐洲好大量地收容難民，咁但係其實就造成咗好多嘅困境或者問題嘅。好多數人咧就會係第一印象就會諗起啊德國係即係收得最多難民嘅地方，但其實北歐尤其是瑞典都係好多呢一個嘅問題而俾大家去即係忽視咗嘅。咁佢裏邊就講緊其實係批判緊個社會嘅階級同埋嗰啲知識分子啦、精英主義同埋嗰啲人嗰啲道德嘅人咧、人士嘅嗰種虛偽啊，即係喺裏邊就係佢一副好似好有道德高地嘅模樣，但係事實上佢都面對緊我要包容得幾耐咧，我可以包容幾耐咧？咁、那個重點就當然係佢去到後期個高潮位咧，就係講緊人扮成一個原始嘅猩猩，就去到喺一個藝術裏邊嘅盛宴嘅時候，就不斷晚宴裏邊猛咁去滋擾嗰啲上流人士嘅賓客，咁嗰、那個拍法咧就係佢特登要拖到好長好長，同埋啲好唔舒服嘅氣氛同埋嗰個聲音，令到連觀眾都被挑釁到。即係嗰幾耐咧，咁跟住第二套咧就係上流落水狗啦 ，Triangle of Sadness 啦。其實我都好中意呢套，更加中意。咁就係講緊個社會階級喺唔同嘅場景環境裏邊係會大翻轉嘅。即係由最初佢哋一對年輕嘅情侶去到遊艇，咁就非常之奢華嘅。咁佢覺得自己已經好多 followers 已經好威㗎啦嘛，點知遇到啲更加富豪 豪級別的人，咁就有分佢哋嘅權力階級嘅，即係佢隨便就話啊，有一個老太太就話：你哋做乜嘢全部唔休息下游水啦，連啲工作人員都要被逼特登去服侍佢哋一齊玩啊扮曬咁樣。咁點知去到最後遇到呢一個意外，個船都要沉咗爆炸。咁佢哋全部人一去到嗰個荒島嘅時候，就突然個新階級就大翻轉，就係平時嗰啲做開叫做係低下階層啲嘅一個清潔工人咧，因為識得求生嘅技能，即係捉魚啊捕魚啊。咁就變咗係嗰度嘅話事人，就變咗女王，甚至係要變咗武系社會啊！就收咗嗰個男主角好靚仔嘅 model， 就做咗佢嘅即係寵物或者係男妓等等啦。咁去到最尾點知原來又係空歡喜一場，又要大翻轉。咁其實佢係顛覆咗即係我哋一般認知資本社會裏邊嘅嗰個階層，然後就佢亦都有啲好唔舒服嘅音樂音效啦，或者係嘅鏡頭，例如話個名場面就係全部上流人士喺個船上邊。食緊晚宴嗰陣，但係就因為好錯，咁就狂嘔嘔嘔嘔，咁睇到好長嘅鏡頭，同埋係真係個鏡頭都好錯，就令人好唔舒服啦，同埋好多蚊子喺度飛嚟飛去嘅聲，咁所以其實都係又係挑釁緊啲觀眾嘅耐性。 所以呢一個例子即係就係講緊，通常我講作者論可以分兩個部分，一個就係主題部分，即係例如剛才講就係兩套電影都係處理緊階級嘅。無論是講緊係經濟上的階級，點樣一般中產或者知識分子希望打入上流社會，通過一方面就是一係藝術界啦，一係就係 QL， 即係或者模特兒界，去令到佢打入一個上流社會的生活。另外嘅所謂嘅階級就是一個族裔性嘅階級，亦都會牽涉在內咁。咁呢個係主題性嘅，用剛才例子。第二個作者論嘅維度咧，就係個風格。就是個拍攝風格上面有冇一啲所謂通常都會揾嘅，即係唔同導演會有啊，佢係長鏡頭嘅，佢咧就係用現實聲嘅收聲嘅時候咧，收音嘅時候啦嚇，即係唔加配樂等等，即係有一啲我哋叫做簽名式嘅處理方法。咁通常就用呢兩個去理解一個作者嘅堅持咁樣。 即係啱啱聽完兩位即係都講嘅啲故事咧，我發覺如果我哋咁樣去歸類咧，頭先作者論咧講好多啦，其實。就算呢兩類嘅方向嘅導演或者個創作者咧，其實佢哋對自己或者對個社會嗰個敏鋭性咧係好強嘅，即係有啲嘢可能我哋每日都發生嘅，啊不過佢會感覺到嗰件事而寫咗個故仔。當然個故仔有時好顛覆嘅，頭先我哋兩位所講嘅故仔都非常之顛覆，但係咧係可能係對自己啦，或者頭先阿 Cam 所講係對自己嗰個家庭狀態嘅啲反應。你所講的就是對社會整個社會現實裏面的反應，當然那個故仔可能有時有些誇張的荒謬，但是呢他們那種敏鋭度呢，他們是用了一些很風格化的方法，不是一些主流我們平時、四平八穩去剪接，或者怎樣去寫成專題去剪接去告訴你那件事的。即如果我們用一些比較實務的方法，我們不會令你好像看到個鏡頭搖來搖去，或者做一些很長的令到你很不舒服觀眾，基本上我們不會，就算想讓你有這樣的感覺，但係都唔會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嘅。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偏向藝術嘅電影或者作者類電影，都會用一啲好主觀，就係我要你咁樣去感受嘅一種咁嘅好直線嘅方法，話俾你聽。同埋通常係感受多於係對白語言嘅、 大家就會跟住就問啦，咁點解你專登要我睇得咁辛苦呢？ 嗯， 即係觀眾喺度問噶嘛，即係嗱，你拍電影出嚟，咁你做乜專登要揾啲方法令到我睇得唔舒服？又要搖個鏡頭，個故仔又唔按即係時間線性嘅發展，一二三四講，你係要搞到亂曬嘅。咁個原因係咩咧？ 我有時覺得即係藝術電影就好似藝術咁樣啦，你揾知音咯，即係譬如OK， 我拍一套電影過嚟，個個都知道個劇情係講咩，好 expectable， 即係好 預計到 有啲咩事發生，咁即係好大眾，全部人都會明嘅，但係。最後的討論的聲音就不多，但如果有一些電影出來不 是小眾的電影，而他們是明白亦都會再給時間去深化和再拿出來討論，那些就是知音。我有時候覺得其實是我是即可能是創作人自己想給自己的一些任務，亦都是想找到一些同好這樣。 我 覺得是因為可能是不是因為藝術電影裡面和藝術都一樣，你哋要有一個實驗嘅精神去到試一啲 大眾或者主流或者一定冇死嘅 formula 以外嘅一啲方式去到呈現咯，亦都係嗰個不適感都同佢要講嘅裏面嘅故事有關咯，即係嗰個唔舒服或者你頂到幾耐就同在場嘅人一樣係你頂到嗰個人滋擾你幾耐啊咁咯。 呢個都關有啲人就認為啦，即係藝術電影之所以令到觀眾費解，其中一個原因係關拍電影嘅目的事嘅，即係例如商業電影，我哋知道個目的就係、是、其實為咗娛樂咯。咁如果你要娛樂我，我聽明你個故仔，你娛樂唔到我噶，我得唔到個娛樂。所以個講故仔會有一啲叫做典型化或者類型化，就係大家容易聽明。但係藝術電影嘅拍電影目的咧，好多時未必係娛樂嘅，反而係剛才各位講嘅就係、是、可能係挑戰緊一個藝術嘅形式，因此佢會去所謂揾知音、就是，就係如果你睇得明嘅話，我哋就即係共同去繼續向呢個新嘅藝術模式就開始擴展啦咁。另外就係會有實驗嘅精神，就係、是、因為要擴展啊嘛，有新嘅模式咁繼續試啦咁。咁試嘅過程梗係有啲睇唔明啦。再加上嘅就係、是、亦都係有批判嘅，即係話有陣時拍電影對於某啲嘅導演嚟講，佢係為咗去批判啲事情。未必是批判社會的，有陣時可能是意識形態的事情，有陣時可能是舊有藝術傳統的事情。咁個過程因此佢就不需要以講故仔的順暢度作為佢嘅即係目的或者指標啦咁樣。 其實喺個節奏上邊咧，我諗最大嗰個分野咧，即係譬如我哋商業電影嗰、那個節奏其實係好清楚嘅啊，幾時幾耐，即係唔好話去到笑片有幾時有個 punch 嗰種啦，或者係有一個故仔，我哋當翻90分鐘或者兩個小時，佢點樣分嗰個某一啲嘅劇情啦，幾時係佢個起承轉合啦。但係咧，通常藝術電影咧喺嗰個所謂嘅節奏啦，成樣嘢咧係好多時打破咗嘅，即係唔好話佢跳剪跳接嗰樣嘢，係本身講故仔嗰、那個。嘅節奏啊，點解呢一場戲會咁長嘅咧？同其他突然間只不過閃幾鏡就過咗另一場，會差咁遠嘅咧？但可能勝在嘅內容唔差得好多嘅啫。咁呢一個唔係我哋平時睇開嘅一個節奏一樣嘢咧，就會打破我哋好多嘅眼界或者感受嘅嘢啦。 講到以電影作為一種實驗咧，喺丹麥咧有一個特別嘅例子。下一節翻嚟咧，同大家傾下先。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呢一個藝術電影明唔明啦。剛才咧就講到，其實藝術電影好多時係我哋話相對於商業電影嘅運作，然後去作出嘅一啲反應咁樣。咁而呢個反應咧，其實世界各地有唔同嘅演繹嘅。剛才講到法國，可能新浪潮我哋會當係其中一種嘅反應啦。另外去到九十年代咧，其實喺我讀電影嘅時期咧，就係、是大家都會講嘅丹麥嘅《豆馬宣言》。咁呢個《豆馬宣言》就係講緊咩咧？就係話啊。可唔可以講緊拍電影嘅時候所探索嘅唔係淨係講技術性？咁技術性嘅意思就係、是、其實就係錢啦、啊，即、就、係、是、你點樣去用唔同嘅光影、唔同嘅拍攝、唔同嘅特效去做電影。咁如果逆向啦，即、就、係、是、另一個極端就係唔要技術嘅話，就係、是、所謂嘅純粹。咁純粹咧，佢就提出咗點解宣言？宣言咧就係佢哋提出咗一啲説法嘅，即、就、係、是、舉例拍電影咧，要去翻嗰個故仔嘅發生嘅地方去拍。或者咧個鏡頭咧一定要手揸嘅，即係唔落得腳架嘅，唔落得淚鏡嘅等等，咁就產生咗一個好似好寫實，但係同時間有啲人又覺得好粗糙嘅電影。呢一類嘅即係根據《豆馬宣言》所拍嘅電影，大家中唔中意㗎？ 應該會睇到嘔嘅喎，即係不停喺度搖，不停喺度搖。同埋 你講係生理上定係心理上？ 生理上，我諗兩樣都會睇到嘔啊！即係一嚟你好似唔係好知佢發生咩事，因為佢冇重點，即係佢唔會即係佢要講真實啊嘛。咁佢有時會覺得好似冇重點，你唔係好明個故仔講咩，想到睇到嘔啦，因為好長，即係都會長噶嘛個時間。咁二嚟佢個手搖鏡，大家都有手搖鏡嘅經驗，即係睇呢類電影啦，係。覺得係哇好頭暈啊咁樣係咯，即係 我媽幫親我影相都係咁。 哦 ，OK， 咁你會覺得想嘔啊？ 我覺得感動。 Oh, OK， 媽媽我中意你。 冇愛。 我反而覺得咁樣係限制咗，即係佢講得好 specific， 係唔準乜唔準乜，又連彩色都唔得嘅話，我就覺得好似限制住你一定要用某一種材料去到創作咁樣樣。 彩色佢就有啲中動嘅，彩色佢都可以用到嘅，咁但係有陣時佢就係個顏色嘅所謂限制就係佢唔俾你調好多色，即係你點樣去感光個色就用嗰個色咁樣。 其實有啲就係話。 好似我哋畫畫咁啦，即係我哋畫畫可能最初我哋真係只係可以用水去做啦，但後屘我哋研發好多顏料啊、各類嘅嘢啊、唔同嘅技法啊、各類嘅嘢，咁其實即係都係畫畫。咁但係當你有唔同嘅表達嘅時候，你用唔同嘅手法，當你限制到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局限咗自己嘅創意嚇。咁你局限自己創意嘅時候，你所表達嘅嘢其實相對就會少咗。 嗱，但係咁講，即係我曾幾何時都係非常之即係嚮往呢個豆馬宣言嘅，即係當即係嗰個時期就係我扮文青嘅時期，嗰啲所有大家覺得唔好睇嘅嘢，我就覺得好睇，跟住我要揾個理由佢咁啊。豆馬宣言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講緊佢俾限制你，但係咧成日都話，因為限制裏邊咧嗰個創意先係珍貴，即係話咧如果你完全開放曬乜嘢限制都冇咧，其實嗰個唔叫創意啊，嗰個叫做天花龍鳳啫嘛。咁所以俾啲限制你先能激發你創意啊嘛。 咁呢啲限制我哋成日都有嘅，所以其實真係即係唔夠錢啊嘛。咁所以就會限制到好多嘢，咁所以感受都好深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選擇咯，即係呢個選擇好緊要嘅。有時我哋選擇喺一個限制裏面，呢、這個限制可能係自己俾自己嘅，又或者真係環境所俾你嘅，真係冇 budget 嘅，咁點算咧？咁我哋唯有即係腳架都買唔到喎，咁啊手提咯。咁手提都可以選擇揸得定定揸得唔定嘅。即係好多呢啲類裏邊仲可以選擇嘅。咁你話係咪要淨係要咁樣做，或者係喺唔同嘅方向嗰度用唔同嘅表達咧？我覺得相對呢一個電影嘅發展已經咁耐咧，好多唔同嘅手法嘅時候，就限到咁死，有啲限制咗自己啦。 不過同埋個限制其實又係有陣時好多嘢拗啊，即係例如你唔俾我落條軌，咁我用手推車咁算唔算落條軌咧？都拍到噶嘛， 即係 supermarket 嗰啲啊嘛， 咪就係學生功課嗰啲咯，即係邊有錢落軌啫，咪整個手推車就行噶啦咁。即係嗰一種嘅拍攝，究竟乜嘢叫做純粹啊？咩叫做我哋叫做真係一種叫做手工嘅形式去做，定係還是商業形式？其實佢就係想抗個商業形式啫嘛。咁所以有啲人就認為其實你抗商業形式，你唔使淨係喺個成本上處理噶，你可以喺個主題上處理，即係例如。在一些商業電影裏面其實未必會處理一些很深的哲學議題，但是藝術電影就可以去處理哲學議題咯，即這個其實都是另一個方向。 是我記得我小個看過，都不是小個，都可能大學的時候看過有一套都是北歐的導演，他叫做 Ingmar Bergman 波曼， 是的，波曼。然後他是講生死的，他有很多電影都是講生死的議題，他是創造這個我看過是哭泣與耳語咁樣啦，係講好簡單嘅個故仔，係講四個女人喺一間紅色嘅房度，有一個咧就嚟死啦，三個姊妹咧就去照顧佢，即係成個故事咧就非常之簡單嘅，即係就係完全喺個房裏邊發生啦。咁跟住四個女士咧就通常都係著白色衫嘅，我覺得係有啲令到人有啲生同埋死焦慮啊。咁跟住亦都係佢會。有當然有一啲鏡頭係你諗唔明嘅，即係有個佢打爛咗個其中一個女人，佢打爛咗個玻璃，跟住用嚟插自己嘅下體，跟住有血咁樣啦。咁即係有好多有好多鏡頭都係令到你要好用力去諗乜嘢係生存，乜嘢係死亡。咁而有我見過有啲讀過一本書，有分析到咧點解佢。即係北歐電影咧，會有時會有呢個狀況，因為佢哋咧冬天同埋夏天好讓光暗同埋黑夜個對比好明。 即係夏天個日照時間好長。 係，跟住冬天係基本上冇日照嘅，咁佢哋就會心靈裏面會有分開咗一個陰暗面同埋光明面。咁所以你見佢哋啲電影咧，有時係會即係會有諗好多人生啊、生死哲學嘅問題咁樣咯。咁呢樣嘢咧就係令到大家會即係再係即係喺。即係生存嘅上面咧，就會再深入去諗呢、這個即係哲學嘅思考咁樣咯。 因為嗰個都係嘅，你見好多關於北歐嘅評論，講緊佢嘅文化整個呈現，有陣時係一種好極端嘅。你話最快樂又係佢哋，但係咧個自殺率咧最高又係佢哋幾個，即係就係一個好極端嘅狀態。咁佢電影嘅表現，成日都話其實藝術電影有一種。同嗰個地方嘅文化土壤嘅關聯性，北歐可能係咁，去到東亞地區可能又有其他嘅發展嘅一個方向咁。 有個幾 明顯嘅，即係日本嘅總係有一種默哀嘅一套美學喺度噶嘛，即係佢哋對於日常生活裏邊各種生活上嘅嘢係稍縱即逝呢一樣嘢，成日都有心有體會，然之後都會喺佢哋嘅創作或者藝術裏邊去表現出嚟啦。喺佢哋嘅電影裏邊都會成日有默哀呢一種嘢，即係譬如話係小偷家族咁樣樣啦。咁其實佢裏邊都係因為佢哋唔係真正意義上嘅物理物生物學上嘅家人， 血緣關係。 咁所以佢哋，但系佢哋咧个相处啊，或者各样情景咧，又系真系比一般家庭可能系更加有嗰个基本个某种意义上。而佢哋譬如话佢哋一齐食饭嘅时间啦，佢哋喺海滩一齐玩嗰啲时间啦，其实都特别拍得系温暖啊、温馨啊。而之后更加去带出咗呢样嘢，其实都系极其短暂嘅，即系嗰个家人嘅关系亦都系好短暂，但系好美好嘅呢一种嘢咯。 日本电影都有好多我心目中艺术电影嘅例子嘅，而呢啲例子好个人嘅，我真系唔知系咪大家都咁觉得，即系例如刘方仲系好早我已经会接咗。另一个导演就系小津安二郎嘅电影，又系令我觉得哦，电影可以咁样拍。即系举例，《东京物语》系一个即系我谂我每年都要重温嘅电影嚟嘅，即系佢嗰种令到佢会影响翻有阵时，佢会影响翻你自己自身生活同埋个点样去经营个自身喺个世界嘅一种态度系会有影响。《東京物語》有好多剛才講話作者論嘅一啲顯現，舉例主題係關翻家庭，即係大家都知道小津安二郎好多時都係講家庭嘅議題。當然係戰後家庭，所以係帶住某種戰後經濟好似向上，但係其實人心裏邊好多係崩壞，但係由日本傳統文化個家庭維系導致到嗰種虛偽，就好多喺嗰啲故事裏邊出現，同埋佢嗰種所謂貼地式嘅拍攝。佢貼地係字面上嘅貼地， 真係貼地 嘅。個鏡頭好低嘅鏡頭，然後所有嘢都好工整嘅。你見到佢個我哋個 tight frame 即係所有嘢都係一個好有框，然後好對稱咁擺曬啲嘢喺度。但同時咧，你覺得你可以置身其中嘅。我係中意到咧，我係專登嚟東京物語咧。我有一年係專登去到美島，即係喺廣島附近嘅一個地方，就是、去行翻佢嗰啲起跌嘅地方。你就會發覺。原來個電影咧，雖然係一套叫虛構嘅故事拍出嚟電影，但其實你會感受翻嗰個地方就係嗰種慢嘅。當你行緊嘅時候，你就係見到嗰、那個啊小嘅寺廟嘅嗰個塔仔，我就係呢個地方，你係會諗人生嘅問題。我諗藝術電影有一種魅力咧，那個魅力就係佢唔單單係你觀賞，然後佢哦九十分鐘完咗之後我就完。藝術電影有一種質地咧，就係佢會。介入你的生活，令到你生活裏面有些要改變。 其實你啱啱講起即係小津安二郎啦，咁另一個我自己都好中意就係黑澤明啦。頭先你都有講到劉方中，我反而比較後期，即係我最好記得我第一套睇佢嘅電影就喺電視上邊嗰陣時即係啲大台嘅英文台好中意播嘅，就叫《影武者》。 哦，係。 係啦，即係比較後期少少嘅，咁跟住就係亂啦，我好記得啦。再後期咧就係一套叫《夢》嘅，咁我真係第一次有機會去電影院裏邊睇黑澤明戲就係《夢》啦。咁但係呢套係相對一套。好實驗嘅電影係佢嚟講，係好多套短片組合而成嘅。咁有一啲係日本嘅民間傳說啦，有一啲係佢對二戰嘅反思啦，好多唔同嘅嘢裏面嘅，係真係好雜碎，係六七個故仔裏面。咁我覺得哇，好得意喎！即係點解佢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或者呢啲嘅嘢咧？跟住再睇翻佢以前。相對係遊走於藝術同埋商業之間嗰一種嘅電影，即係頭先我講《影武者》，我自己就好中意，因為佢裏邊係一個大場面啦、戰爭啦、講日本戰國時代嘅嘢，但係裏邊所講嘅呢個飾演扮演嗰個將軍。嗰、那個市井之人，佢點樣慢慢去投入去到嗰一件事？其實有好多場面咧，係非常之藝術性嘅，即係唔係單單只講緊一個故事啊裏邊咁簡單。咁我覺得佢哇，佢嘅手法就係好能夠喺兩面裏邊遊走，係好特別嘅一樣嘢咯。 其實講黑澤明係叫做藝術電影導演，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啲諗法嘅。 嗯， 因為其實佢又係大片嘅導演，是的是的，但係咧佢就開創咗一樣嘢，就係其實佢既拍。所謂收得的電影，同時間咧，佢又會容許自己攞一啲預算咧，去做一啲藝術嘅挑戰。咁所以呢一個我諗係開拓咗一個我哋下一節翻嚟可以再詳細啲講，就係去到今時今日，所謂商業電影同藝術電影之間嘅界線究竟係幾清晰、幾模糊咧？我哋下一節即管翻嚟繼續講下藝術電影究竟係咪真係會睇唔明咧？其實可能 睇得明嘅。翻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今晚咧就講下呢個藝術電影明明。咁就為免觀眾們咧聽唔明我哋個節目啊，我哋講多少少例子先，因為有啲嘅導演咧，剛才講到就係其實介乎於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之間，尤其是去到當代，其實好多嘅界線其實都被抹走咗。咁大家心目中會諗起咩嘅導演呢？ 我諗起 Wim Wenders 啦，咁佢係佢啲藝術電影係拍得好好啦，直情佢直情有埋做。佢自己佢本身係讀藝術嘅，真係咁跟住又讀過哲學啦，咁跟住總係好多類型嘅都讀過，後來先至走去讀電影嘅。咁所以佢拍嘅嘢裏面咧都有好多關於藝術嘅嘢，佢有拍過藝術嘅 documentaries 啦。咁佢亦都有講過話佢覺得商業電影其實佢嗰啲就算藝術電影佢個 budget 都唔細嘅，但佢有講過話，如果我要拍上億美元嘅電影咧，我就有好多要犧牲，因為我始終係一個工業，我要即係對應翻我投入嘅金錢，我一定要有好多限制。但如果所以佢咧就會揀想，佢就會正即係佢盡量係想$80,000嘅美金嘅電影，咁就一個細啲嘅 budget， 咁佢就可以做埋自己嘅製片，有好多嘅話事權。我記得我上排睇咗佢嘅《生活日常》，不得了，我係覺得哇，嗰個淡淡然嘅哀傷，即係佢係去咗日本合拍。 我以為係去到我哋啲年紀嘅老男人先會有感動嘅啫， 係即係佢冇講點解呢個人明明你知道喺某一個位，你知道佢係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應該來自良好家庭嘅人，佢冇講明嘅，但佢就係去洗廁所。咁跟住咧，我係專登去東京嗰度揾翻啲廁所出嚟睇咁樣咯。係即係嗰個佢用嘅音樂啊，佢用嘅所有嘅氣氛啊、長度啊，都係令到人覺得係好感動嘅咯。 呢個係反映到個著迷。即係點會揾翻個廁所嘅？即係你揾其他嘢都話，你揾翻個餐廳就算啦。揾個廁所呢個係，但係藝術電影著迷就係咁啊！即係有陣時係令到你會想跟佢去揾好多嘅細節，係嘛？喺邊度拍啦？喺邊度取景啦？邊度去寫個故事咧？甚至嚇好多都會諗嘅。但係有陣時就會諗嘅就係、是，其實呢一個所謂電影與藝術嘅關係，剛才講到就係、是，即係其實好多導演都係從事咗好多嘅藝術。最後拍電影，有人講電影其實係集好多藝術形式嘅總和，因為佢涉及到無論係聲、你個影光、動作、所有場面調度，其實有好多種藝術嘅元素集合，先會成為電影。咁所以藝術同電影之間，其實成日都以為哦，電影就係流行文化嘢，但係其實可能佢喺另一個維度係更接近藝術嘅總和。 其實是的，因為始終是一個綜合藝術，我們成日都說電影其實跟表演藝術都很像的，都要夾埋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做很多不同的東西才做得到的，就是剛才所說的 Wim Wenders， 我們即是讀書年代一定要接觸的一些導演，即是我比較有印象的就是柏林窮蒼下、所以、即那些景啊，那些景自己第一次去到柏林的時候，我就很早不用找廁所的，我就找回那條柱哦，原來是這樣的。但是有另一套呢我都很深印象的，就是他拍了一套叫 Pina 的紀錄片，就是講一個德國舞蹈家 Peter Bausch， 佢所嘅佢又唔係用咗一種好典型嘅手法，即係講佢幾時出生啊，幾時學藝術咧、啊？佢完全冇用呢種手法，佢就係咧喺分開好每一段好細，就揾翻當時佢嘅舞者，佢嘅 dancer 咧就係去跳一段咧佢曾經跳過 Pina 編嘅一段舞，咁然之後就用即係手法拍咗佢之後咧，就講一兩句佢關於同 Pina 之間嘅關係嘅嘢。就係咁嘅啫，咁成個紀錄片差唔多兩個鐘頭就係咁樣。咁但係當然佢當時用咗一個好唔同嘅手法，就係佢用咗 3D 嘅手法去拍嘅，即係立體。因為呢個亦都係佢當時同 Pina 自己傾緊一個計劃，佢本來就係想幫阿 Pina 拍佢哋嗰啲舞喺舞台上邊嘅舞蹈。咁佢諗緊一啲方法，點樣先可以呈現到嗰種嘅真實感咧，嗰種現場感咧？佢後屘見到有一個技術，就係當時發展到嘅 3D 拍攝嘅技術，所以佢個機係好大嚿嘅，佢拍嘅時候，咁就諗住用呢個方法去拍。咁點知？傾完冇幾耐，就嚟要開始咧，阿 Pina 就過咗身，所以呢個就變咗一個係向 Pina 致敬一個紀錄片，但係就好唔典型嘅一個紀錄片啦。我後屘都有喺即係教書嘅時候分享俾啲學生睇咧，我話 Wim Wenders 嗰一套啦，咁佢哋都抖手精神去睇咧，因為其實佢唔係好知佢拍一套咁樣嘅關於舞蹈嘅。即係睇到半個鐘頭之後就開始謝啦，因為太唔典型嘅一個方法啦，唔係佢哋認識嘅 Wim Wenders。 但有陣時睇藝術電影，其中一個就係、是、如果你用呢一套去講，就係、是、其實佢個原聲音樂係好重要， 係 即係個配樂。有陣時睇完每套電影，有陣時因為即場你就要睇完之後咧，你冇咁快買到嗰、那個。即係個本身 copy 㗎嘛，但係個聲你會先去買咗嘅，即係 OST 咧就先買咗嘅，一定係買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係會追嘅。係 啊， 即係你發覺係，所以有陣時你佢總係揾到佢吸引你嘅。我覺得導演其實好聰明嘅，佢就知道如果我講故仔上面用咗新嘅方式咧，有陣時佢用其他嘢去成為亮點。無論從你好早的時候講話用選角，即係係嘛？點解王家衞一定係拍梁朝偉啊？有原因㗎嘛？即係我望住佢眼。就唔使講嘢啦，即係兩面，一係咧就係個音樂會幫手，一係就係拍攝方法。其實好多時喺唔同藝術電影都會有咁嘅即係呈現。 我自己反而覺得個對白我都會幾著重嘅。我次次睇電影嗰陣，譬如話即係 Woody Allen 咁樣，佢嘅電影通常俾我最大嘅即係餘韻或者走嗰陣，我就會通常係記起佢突然間一兩句去交代好毒舌或者好機智嘅，即係可能佢只不過係一個無關痛癢嘅角色，但係你一句咧就佢路過咗個鏡頭，甚至冇。佢嘅，但一句你就會知道咗所有人嘅關係嘅之間咁。佢個特色，我覺得佢係拍咗好多套電影啦。但係佢裏邊咧係有啲又係好商業，但係有啲又係比較偏向藝術啲。有時你分唔到佢到底係藝術電影定係商業電影嚟嘅。比如話係即係Annie Hall 咁樣，咁因為佢係個講嘅議題啊、人性啊、關於浪漫啊、愛情啊，咁其實啲人會更加將佢定義係藝術電影，但係佢好似都幾商業啦。咁另外一套就係 Midnight in Paris， 就係因為佢入邊咧，佢個故事嘅情節咧，所有嘢啊流暢度啊，即係嗰個敘事嘅手法，其實係幾商業嘅一套電影，但係佢裏邊有好多文化指向或者係藝術，講翻以前巴黎嘅嗰、那個有個懷舊嘅氣氛啊，講緊嗰陣時嘅黃金時代啊，亦都有好多藝術嘅。要員角色的出現，令到這一套是商業的電影呢裡面又多了很多藝術或者文藝的成分。 那些人我們先撇開他私生活的事情但是呢他都真的是一個知識分子來的，即或者應該這樣說，他都是一個以寫作為生，即是他去到很大年紀的時候還是很堅持會去那些叫做 open mic 的地方講 stand up 的， 還有自己演賣很多戲都 是。其實你會知道他是會不斷操練緊究竟哪一句是中哪一個不是，咁然後就去組織。咁但係佢最聰明，我覺得就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佢好睇到拍電影嘅方法。意思係咧，如果你要比較佢咁多電影咧，尤其是佢中後期咧，其實嗰個格式化係好嚴重嘅，每一套都係咁開嘅。一定係一個長大遠鏡頭，建立咗個城市，帶你行呢一度，然後睇景，然後音樂出，然後就開始入人入行，行嘅時候就對白。所有嘢每一幕，如果你會即係學電影，都大家都會做嘅嘢，就係寫翻個分場出嚟。你會見到佢分場係好齊整嘅，但係佢就係一個好結構，即係我就結構主義啦，即係好一個好工整結構裏邊咧，裏邊去玩所謂佢要玩嘅毒舌啦、對白上嘅東西咧，即係會阿蓮就係用對白去行使佢藝術手法嘅。咁但係佢驚你會甩咧，所以佢做一個好傳統，大家都會睇得明嘅結構。去框住曬所有嘢，咁又講唔同嘅主題，咁呢個係你見到係 Woody Allen 一個好獨特，但係都好難模仿嘅，因為其他人模仿你就會覺得啊，好似好庸俗啊，咁都係咁拍啦，咁因為你寫唔到嗰個對白啊嘛，佢拍係就係咁大佬拍，但係個對白個精景就係得佢先寫到，咁就係佢個賣點。 其實你估到曬嘅，即係每一次睇佢電影，你估到曬，但係又覺得真係幾好睇嘅。就係、是、我諗喺嗰個字裏行間咧，即係頭先阿華話齋，佢點樣突然間彈嗰句出嚟，係令到你。或者顛覆咗前面嘅嘢啦，或者係令到哦，原來係咁，即係明咗佢好多呢啲好睿智嘅一啲嘅對白喺裏面嘅。咁但係我又諗起另一個咧，好相反嘅，即係其實佢唔係冇對白，但係有一套戲咧，對於我好影響好大，就 Stanley Kubrick， 佢都係好中意自己寫劇本啦。但係佢係嗰啲劇本都係 based on 小説，好多時都係啲唔同嘅小説。咁對於我嚟講，印象最深刻都係嗰套太空片，因為我自己中意睇科幻片。咁但係睇嘅時候都有啲哇，點解咁嘅？ 2001太空漫遊 係啦，就係2001太空漫遊啦。咁當然喺我哋睇翻嘅時候，我哋已經好知道哦，佢其實係點樣嘅一套片嚟去睇嘅。即係，但係我一路睇嘅時候一路想像1968年嘅觀眾坐喺戲院第一次望呢套戲嘅時候，究竟係咩感覺嘅咧？係咯， 即係見住一紮即係係嘛？ 猿人 喺度。但係唔係嘅喎，即係咧嗱，我真係想象唔到，因為我睇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殿堂級朝聖去睇，即係我睇住骨頭喺度轉嘅時候， 就已經覺得哇，然後轉翻嚟係支筆嘅，即係嗰個哇，誒咁都得嘅。然後你就諗到哇，佢原來用咗嗰個長嘅鏡頭，佢講咗整個人類文明嘅歷史喎。即係點樣人從冇工具變成有工具，而工具嘅意思一開始係骨頭，到到後來就係筆，然後到到後來就係佢想講嘅太空科技。跟住哇，嗰樣嘢你就會覺得其實唔長啊。即係原來嗰段佢我哋覺得好長嘅鏡頭，其實佢講緊整個文明喎咁。咁我就覺得好偉大啦。即係我 Kubrick 就係有呢樣嘢嘅。另外就係佢另一好厲害就係佢咩類型都拍到。如果你講翻，其實有人去睇翻即係寇比尼克嘅整個叫做電影嘅即係電影集啦，你就發覺其實佢真係每個類型拍一個俾你 嘅， 戰爭片佢拍一個俾你，愛情佢拍一個俾你，然後科幻片拍一個俾你，最後程式片我都拍一套俾你，每一個都能夠掌握。我諗佢就係即係識得電影藝術呢樣嘢，識得太過淋漓盡致，然後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 係，所以佢係我記得好好有印象，佢係有一個老人家不停係用唔同角度影佢瞓咗喺度，咁跟住即係總之係 個偷漫遊， 係啊偷漫遊 嗰陣時， 係啦，咁跟住我係但嗰陣時我好細個，係完全即係跟住家姐睇啦，咁跟住嗰下我係睇唔明嘅，咁但係一直都係擺咗喺個心裏面，都會記得好記得某啲幕嘅，咁所以其實佢真係喺亦都係好多後面嘅人跟翻佢或者係致敬啦，去對佢啲電影，咁所以係真係一個非常之勁嘅導演嚟 啦。Alpha 咧，佢係咪你杯茶嚟啊？ 我自己最中意佢嗰套《法條橙》嘅，因為佢嘅入邊嗰種未來復古嗰個風格，我自己好中意啦。同埋佢其實入邊好多爭議性嘅暴力場面啊，或者係佢個反烏托邦嘅各種場面，都係好令人哋覺得有個視覺上嘅衝擊。但係咧，雖然係咁大膽咧，但係咧即係佢探討咗好多深刻嘅嘢啦。但係咧，又商業上又係取得成功，所以我都覺得佢係藝術片，但係佢商業上又係得嘅喎。 配我都好中意噶，係嗰首歌係我而家都會繼續聽緊咁樣咯。 所以咧，藝術電影咧睇得明唔明未必緊要，更重要嘅係佢真係可以觸發到我哋嘅討論。你睇我哋講幾多？下一集《學人沙龍》繼續傾過。